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新年第一期老友记课堂，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y guys, hello, 大家好，然后那个欢迎来到我们18年的第一节课 老友记的课堂、 yeah, yeah. 跟 Henry 老师呢是分外亲切，因为老友记你想一想 yeah, old friends. 我们越来越老了、 yeah. 越来越老友了， 对， 一天比一天更加熟悉。 Yeah, I was feeling pretty good earlier and now I'm not feeling so good, 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 I don't know, just, I mean, too many 老 it's, I do feel older, it's another yearBut you know what? We're still here, and that's a good feeling too. 嗯，就是你好像对这个对依然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 No, I like that. That's fun. But you know, 就是突然间 ，I feel old all of a sudden. 已经18年了。 对，2018年了。 It's already 2018. 对，对你个人来讲，确实有点不一样了。 Yeah, it feels, 具体有什么原因，我们就不说了。 Feels weird. 好，我们和同学们继续啊，新的一年啊，开始《老友记》的精彩剧情。这个这么经典的剧集啊，在这世界上。都流传了20多年了，我们还要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资源大宝库，跟着 Henry 老师一起，我们把这个教材呢，把这个节目内容呢做一些精加工。 嗯， 好，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学习发音， 嗯， 学习一些非常地道的表达。 嗯， 我们可以去了解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Yeah, yeah, 有时候这些笑点就是没有这些文化背景呢是 get 不懂的。 对，Henry 老师呢从小哈、啊、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长大， yeah. 他就自然就知道人家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啊， yeah. 人家为什么会这种表达，他们为什么会笑呢 ？Yeah, yeah.、 哎对于我们来这些想了解国外文化同学来说，听听老友记，听听 Henry 老师这个活字典的讲解，他就能够生动的给你翻译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嗯、咱们也是非常的开眼界。 Yeah, hopefully, I mean, 有时候要解释这些笑点，解释后我感觉都不好笑了。But, you know, it's still good. It's still 为了学生，你会让他 make it funny. I guess I have to, yeah. 是不是啊？好，大家也很喜欢 Henry 老师的课哈、啊，他现在讲课也是越来越有特色了、越来越幽默了哈。 Yeah. 时不常还得演两句。 我刚开始的时候 ,you know, 我比较怎么说 conservative.Because my Chinese wasn't that good, you know. 开始比较保守。 对啊，我上次还听了我们这第一节的那个节目，然后在想 ，Oh my God, my Chinese is so bad. 就是结果，但是你的这个飞速发展啊，你这个语言的飞速发展，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啊。 Yeah, 我们可以听一下，就是第一期的那个我的那种普通话的水平。就是差的我都好像没说什么 Yeah, I didn't say much. 我第一次见到 Henry 的时候啊，是用英文跟他交流的 Yeah, 我还记得很清楚。 用中文交流就不行了。 还是用英文跟他交流的，可但是他也听懂了我在说什么 Yeah, no, your English was good. 好，对，很开心啊，新的一年和大家一起继续前行，我们继续学习，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精彩的细节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还是老规矩，我们课堂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课堂答疑，同学们啊有各种发音啊啊什么表达答的问题，文化的问题 呀、 啊，对，老师只要能解答，都给你解答。 嗯。 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课堂情景学习太重要了。 嗯、 第三就是我们的课堂纠音啊，今年的新规则是在现场的同学有先纠音的规则。 嗯。 啊，发微信呢要发到我的新的个人微信号上，是 going for gold 2018。哎，同学们就可以发这个微信号了哈。 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课堂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答疑了。 OK。 这第一个疑问呢很有意思，来自听友陆哈、啊，他说、嗯、我们新年。第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练习美语、嗯 yeah. 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口音 对啊 accent 对比如英国或者印度什么、 英国的啊印度的 yeah, 等等、嗯、那我们有什么练习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听懂他们呢 这个很难说 OK 因为你光说 accent 呢就概括了太多了 ,OK, 因为他们的变化特别多。英国这一个小的岛国有26个不同的口音。嗯然后印度呢就是他们的口音有比较容易能听懂的然后有比较不容易能听懂的。因为印度人他们是长大的时候呢学英语的。所以英语在那边有一点就是他们自己的印度的 的方言呢，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发音等等，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英文了，有时候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这个很难说，如果你想要多更容易能听懂口音呢，最好呢就是看更多的这些这些国家出的电影和电视剧，英国电影电视剧特别多可以看。然后印度那边他们 Bollywood 很多的电影呢，就是一半是 Hindi， 然后一半是英语，他们就来回切着说，然后你也可以多听他们的那些口音，就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呢，你就只能去那边住一段时间了。可是刻意的学如何这样发音就可能就没有必要了。 OK， 因为这就有点多了。 哦，他只要是想要听懂。其实我觉得吧，你要是整体英语水平都已经提升了的话哈，你觉得他说着他就像一个母语一样了，就别人说什么语言你都能听懂。 Yeah， 你就好像咱们中国人吧，老外说什么样的带着口音的中文咱们都能听懂。 Yeah， 没问题。 对对， 他说的再不好咱们都能懂。 对对，在这个语境中你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说不了那个声调，对吧，一声二声什么这些不分，可是大家都还能听懂。所以主要的就是要先了解你主要的这一个口音，然后从这个呢可以就是学剩下的，能听懂剩下的。 你要是对这个语言驾轻就熟了，哎呦那好家伙，别人说什么你都能听懂。 Yeah。 对，就是小猫小狗说喊一声爸爸妈妈你都能听懂。是不是？ Yeah。 这个问题哈，咱们就先这么说，要么你多看人家那个语言的电视电影，文化沉浸一下，知道它的大体的这个音律的走势是什么。 Yeah。 或者要么你就跟那儿住一段时间。 Yeah， 然后这个就比较 不太现实。 Yeah。 也没必要是吧，你说我为了学印度英语我还去印度住段时间， 有一点多了。可是看你，如果你真的喜欢那边的文化什么，想要在那边 I don't know like 定居或者在那边做生意， then fine， that's fine。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要工作能听懂什么这类的，可能就有点多了。 对，但是你如果有这个渠道多听还是没有问题的。多听你熟悉它那规律以后，发音规律以后，你还是能听懂。 Yeah。 可是主要的就是现在就是主要在学的已经特别熟悉后才能学那些剩下的。 对，先把这门语言你得掌握好了。 Yeah。 特别熟练了 这门口音， 别人说什么你就能懂了。这是一个方向。 嗯， 第二个问题来自 Richard， 有两句话。 好，第一句是 A Georgia mother says she was arrested for allowing her 10-year-old son to get a tattoo。 有一个母亲哈说她被逮捕了，是因为她允许她的十岁的孩子呢去纹身。第二个句子说 A Georgia mother said she was arrested for allowing her 10-year-old son to get a tattoo。 两个句子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 says，一个是 said。 对对， 他就说呀，这个说这个单词，如果要用自然的语速读出来的话，那发音在句子里几乎是听不出差别的 啊。 那要怎么分辨出句子当中说用的是哪个词呢？是现在一般第三人称单数呢，还是过去式？ 没有，它是有差别的。says she 就是 says 这现在时的这个跟 she 呢，我们会把这个 z 的音给省略。says she 你就只能听到一个 say， 再来一个 she， says she。第二个呢 said 跟 she 呢，你会听到一个爆破 said she， 所以就是你大家听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OK， said she， said she， 第二个的这个开头呢 said she， said she 有一个 去哪儿的这个 ch 的开头，第一个呢 says she 发 says she， 它的开头是一个虚，所以是一个去然后虚的发音区别。 says sheset she， OK， 这是它主要的发音区别。 明白了，就是取决于它后面那个词跟谁连读。 对， 你跟后面那个词连读起来一判断，哦，就知道前面这个到底是 says 还是 said。 对， 了， 对， 就这样。Richard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上去年的问题也是 says 跟 said 到底怎么区分。 Yeah， 你放心，肯定是能区分的， 是有发音区别的。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 do it， 它也是俩小问题哈。泰坦尼克号撞上了他，这句话应该如何连读？ OK，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 Titanic hit it。 关键是他说那个可 hit it。 对。 到底是读成 他这里写的是 kit 或者 kick， 变成一个 kick， 结尾的科的音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可是这样的，就是 Titanic 这个科跟 hit 的这个 h 呢，两个连发的时候呢，你就听不到这个 h 的音了 ，OK？ 因为一个清辅音的爆破音呢，自带着一些这个送气的这个声音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连着发呢，你几乎就听不见了。Titanic， k， 所以 hit 的这个 h 不见了，然后 hit 的 t 呢也会浊化成一个 d 的音，然后就变成 hit it， hit it。所以三个字连着说是 Titanicated， Titanicated， Titanicated， OK， 所以是 kidded 的一个连读， 是 kidded， 嗯 ，kidded， Titanicated， 对 ，Titanicated， Titanicated， 对，所以就是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hit it， hit it， hit it， 嗯，好，如果大家拿到这个问题，你自己会读吗？会不会啊？所以为什么要提前要预习啊？你要看看这些问题你会不会。另外还有一个句子说 Can we please have lunch the time I'm in the city? 哎，我在城里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够吃个午餐？ 这句话平时不会这么表达的。The time, 这个的时候呢就我有一点 Chinglish, OK, 所以这应该是 when。Okay, when I'm in the city. 所以是 when I'm in the city. 如果你想要连读 time I'm in 呢，那就是 time I'm in. 所以会有这个么开头的这个谐音节 time I'm in, time I'm in. 可是平时不会用 time, okay? 你看它好像是读的一个，它给我截图的好像是一个文字，一个阅读上的一个文字什么的。 这有可能这么说，如果前面有一些别的句子铺垫 ,OK, 就是有可能是一个对话中别人刚说了时间 time, 然后现在就说成 the time I'm in the city, 可是我感觉怪怪的，平时好像不会这么说。 好的好的，今天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哈，解答到这里。接下来看看咱们第46讲老友记、 okay. 第三季，第三季里边啊，各种事儿还挺多的，精彩剧情。大家庭哈、血浓于水。讲了 Ross、Rachel 他们的大家庭了 ，Phoebe 也说完了。接下来咱们说一说 Joey 的大家庭。 Exactly. 他这个大家庭啊，那是真的 big family。 He's very 就是。我们会说 stereotypical Italian, you know, 就是那种纽约意大利的那种stereotypes, you know, 特别大的家庭啊这样的 very Catholic, a lot of sisters, 然后就是 you know, it's pretty funny actually. 是是、 yeah. 说有多大呢、有七个妹妹。 对。 而且他那七个妹妹嘛长得都有点像。 对，都特别像，他们的风格打扮这类的也是非常就是一个纽约市的意大利的那种风格。 哎，纽约市意大利的风格。 yeah.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跟其中一个妹妹关系特别好，你比如说吧啊，你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生日的 party 的晚上，他的好兄弟 Chandler 跟其中的一个妹妹呢这关系啊特别亲密。 可是不记得是哪一个， 哎，对， 不够亲密。 第二天呢，哎呦，想不起来是哪一个了。 Yeah. 哎呀，这下特别尴尬，特别害怕。Joey 因此而责备他呀。 Yeah, sure, of course. 他自己惹了事儿啊，怎么样？不过今天这情景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Ross 对 Rachel 现在正在跟别的人，可能有点关系，他很不舒服。 Yeah. 他很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 Chandler 这个记不起来昨天晚上是谁的这个事儿。完了 Ross 就趁机就教育 Rachel 就说你看 男人都是猪。 你一定要保持戒心啊。 对 啊，你不能随随便便相信别人啊。 Exactly, 尤其是男人。 对啊，怎么能因为他主动愿意帮助你你就相信他呢？ 对，你就觉得他是一个 nice guy。 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会这么幼稚啊？ 对，他就想把 Rachel 保护起来。 yeah. 就这样的。所以他其实这个情境里头有两层意思在。 Yeah. Sure. 好，我们马上来学习今天，来收听今天的情景。 So he's just a nice gu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Well, I assume I'll have to take showers with him. But you know, that's true of any job. How you feeling? Well,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because I drank it. Where'd you get to? We lost you after you opened up all the presents. Yeah, I ended up in the storage room and not alone. No woohooing. No woohooing. Why? What happened? I fooled around with Joey's sister. Well,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 What is the worst part? I can't remember which sister. You see what men do? Don't tell me men are nice. This is men! 你发现了哈？发现这剧的主角是谁呀？是谁呀 I would say it's Joey's sister. 受教育吧。 嗯， 他正好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对啊。 他正好拿了一个现身说法，你看这就是 man 嘛， 这就是男人， 这就是 This is man， 咋同不同意 ？Yeah, I think so. Yeah, men are pigs. 汉俊老师也同意、 yeah. 他也同意。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哈、台词都说了一些什么，笑点又有哪些？ 这 Ross 一开句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这个语音语调，他说 ：“So he's just a nice guy。” 这什么语气啊？ 这个 just 呢，加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重音、哦、So he's just a nice guy、 啊、他只是个大好人罢了，他仅仅是个大好人罢了、 这个我感觉如果中文说的时候，我们也许说会就是多加一个而已在结尾，就是他只是个 nice guy 而已， you know， 然后我就是多强调，就是没有什么别的，对吧？所以这是特别反话的说的，就哦，他只是一个 nice guy 而已，是吗？有点是这种感觉。 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他只是一个好人吗？ 对对，这个语气是这样的。那英文呢，就是可能就没有这个你以为，也不会有一个而已，而我们只是需要在 just 这一个字上加一个重音就够了。 Oh. He's just a nice guy. So he's just a nice guy. 您瞧瞧，这就是语言表达的不同。 yeah， 加个重音就够了。 你看，只加个重音、就不像我们可能还会加个反问呢。 对，或者多加几个字，或者来一个而已，或者一个吧，什么这样的就没有必要。 但是翻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翻译出来。 嗯， 他只是个大好人罢了，你以为？ 然后那个他就接着说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加重了他的一个询问。 对 啊，和一个语气，他就是想提醒 Rachel， 去想一想。 对， 你去想一想，你真的以为啊 ？You really think？ 对 啊 ，this Mark， 这个 Mark， 这个叫 Mark 的人呢、 ？Doesn't want anything？ 什么都不想要吗 ？In exchange？ 来作为交换 ？For helping you？ 因为他帮助了你。他真的是不求回报的想要帮你吗？ 对对，这个反应还挺好的。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Are you sure？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啊，小姑娘 so, ？Too naive， 对吧？ 对啊，你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小姑娘、你认为别人真的是可以不求回报的帮助你吗？ 对，这个中文这句是怎么说的？这刚 不求回报的帮你 啊，不求回报的帮你， 就是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want something in exchange，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搭配，就是给你做一个这个，他会需要什么回报，对吧？ want something in exchange， 然后就问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然后后面再来一个 for helping you。 所以这个句型的表达的方式跟中文的这个排版是不一样的， right？ 中文就会稍微不一样的说，所以我们今天就练这个句子吧，就18年的 第一个长句子， 长句子 就是不求回报的帮你。 Yeah， 你真的觉得这个 Mark 这家伙 ，right？ 不求回报的帮你吗？ 不求回报的帮你吗 ？Yeah， 所以这个句子呢比较长 ，OK， 所以我们的17年的老学员，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的 ，OK， 那新学生没问题，回头我们会有稍微简单一点的句子。那这一句 ,you really think 的科呢 ,Ross 没有发，他省略了 ,okay?you really think,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Mark 的科也省略了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后面 doesn't 的特省略 ,want 的特也省略 ,doesn't want anything,anything 后面 gain in exchange， 记得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句型 want 什么东西 in exchange， 所以这整个都会连读的 want anything in ex anything gain in 要连读 anything in gain exchange 也要连读 in exchange. 所以这三个字会是发 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Okay? Anything in exchange. Okay? 然后后面呢 for helping you. For 我们会弱读成 for. Okay? Helping 跟 you 呢就没有变化了。For helping you. 所以这个最难的部分就是 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Okay? Anything in exchange. 这个句子当中就是这个句型非常重要。就是不求回报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第一是这个句型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怎么说。第二，它的发音很有点不好去运作。你看啊，Anything in, 对不对？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对，就特别难，尤其是 exchange, 这里有一个双元音 j, 然后再来一个 ng,change, 光练这个 exchange 这个字的发音呢，单个练它已经够难了，你要连读的时候呢就没有多少的同学们应该是能发出来的，所以就要慢慢的把它练出来。 这里咱们说细一点哈，X 不要读 exchange 啊，不是 chin, 对， 哎，这里不要读成 一个双元音 exchange, 先把这词儿读清楚。 对， 来我们来读一下 exchange, 对，这里有一个 ae 的双元音一定要发的饱满 exchange, 对 exchange, 光这个音就颠覆你以前所有的读音了。 Yeah. 好，我们再来连读 in exchange, 对 in exchange, in exchange, 对 in exchange, 好，再加 anything, 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对 Anything in exchange. Anything in exchange. 对，所以这个句子呢又长，然后中间有一个特别抓狂的一部分，这大家要慢慢的练出来。 所以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挑战。 Yeah. 大家要有这个决心。 Yeah. 一开始是别扭。读了十遍以后顺一点了，五十遍以后觉得就不是个事儿了。 对对，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就是哪一些发音呢太弱了或者太重了什么，可是要先能说的流畅。 对、yeah. 我们再把整个句子说一遍。 You really think this smart? You really think this smart?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For helping you?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For helping you? 对，然后就慢慢的来 ，OK， 就分成三段、四段也行。我们很多的学生在聊天室里面已经说难。 打结了，舌头打结了， 肯定难，肯定舌头打结了，就是尤其是如果才刚开始跟我们学实际发音的 you know, but you know, it's important, 实际发音你能说这样的时候呢，你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也更容易能听懂，很多的学生如果学了几年英语口语，可是说的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是很难能听懂呢，主要的都是这些原因。你觉得难，现在我们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你刻意的把每一个音节都在念出来，这个时候都觉得难。那你听别人说一句刚刚 Ross 那么流利的时候，你能听懂吗？那肯定不行。 没错。 对。可是如果你能说，那你肯定也能听懂。而且就算你说的速度呢比较慢，你听的能力肯定会比说的这个能力的速度呢能再加一倍。 对。 Okay. So just practice it. It's worth it. 好、 okay. 大家说了为什么每个人要读 exchange, 要这么难读。同学 美国人他生来就是这么读的， 对，就不觉得难， 是咱们读错了 yeah. 所以觉得正确的读法是难的、 yeah. 所以咱应该从一开始接触英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单词读 exchange、 嗯、我们开始有同学纠结美音然后英音了，这发音是一致的，美式发音跟英式的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exchange、 啊、请大家务必要拿下这一个挑战好不好、 yeah. anything in exchange、 嗯、anything in exchange 再来快一点。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好，这就是大家的目标啊，听好了。第一个长句子就这么过了。 对， 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录好音，发在微信公众号里，你自己模仿学习。Rachel 就继续说。 他就说 ,Well, I assume I'll have to take showers with him. 他这句话是个什么语气呢？ 非常讽刺的反话的回答。 所以他明白 Ross 说什么。 对，他懂 Ross 的这个特别不低调的低调在说什么，这话里有话的这个意思。 Rachel 说，那我猜，我想，我认为。 对。 I assume, 对。而且我肯定的认为 ,you know, 就 assume 是一个比较肯定的一种说法，虽然你不也在强调不确定，可是差不多能肯定。 I'll have to, 那我就必须得跟他 take showers with him. 就 take shower, 就是洗澡。 对。 洗澡就要一起洗澡。 对。然后就说 ,but you know,That's true of any job. 可是你知道吧，哪份工作不是这样的？ 对啊，都需要有这些要求的。特别讽刺的这回答 Ross。 啊，叫 That's true of any job. 对。 好，这是咱们第二句、 对，第二句。而且这个说法呢，我感觉大家很少用。OK, 我们一般跟别人讨论问题，有时候会就是说一个优点、缺点的一个，就是这个有这个好处，这个不好的。可是有时候也会再加一句，可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这样的，或者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这么说类似这样的话。然后这个英文的说法呢，我们就说 That's true of any job.或者 That's true of any industry 或者任何平台都是这样的 That's true of any platform、 oh. 所以这个表达平时呢就除了这个表达就是这种说法以外呢很少见、可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能用呢就非常到位非常口语 到哪儿哪儿都是一样的。 对，到哪儿哪儿都是这样的。 你的朋友想换工作，说：“哎呦，这工作薪水不好啊，这个工作人际不好。” 对， 你就告诉他 ：“That's true of any job。” 哪儿哪儿都一样。 对， 你就用这个句子完全套上去，没问题。 对对 ，That's true of any job。 对， 真好。 然后我说我老板特别严格，你就可以回答。That's true of any boss. 哪儿哪儿都一样。 对对，什么样的老板都好，什么样的好老板都一样。That's true of any good boss, 对吧？ 这就因为太实用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随时随地脱口而出，所以它的连读有没有难点 ？OK, 那这个连读呢？其实开头的这个不能说是一个连读，可是大家要多注意这个气流一致的这个概念。That's true. 这个 that's.的这个词的音要一直持续到 true 的这个音，中间不会顿，不会断气，不会气流变得更弱，什么是一个非常一致的气流，大家听一下 That's true. 我从这个跟吃之间呢是气流是一直送出来的，所以这个句子短会简单一点，可是要注意这个 OK 是一直连发的。That's true. That's true. 你可以听到它变化，可是不会感觉顿了。OK. That's true. True 跟后面 of any 要连读。True of any. OK. True of any. True of any. True of any.OK, 非常流利的非常顺的就一口气把它连读出来。True of any job. 然后我们的重音呢 ,That's true of any job. Any 的 A 是主要的重音。True of any job. True of any job. 对。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of any job. 所以这个 any 是主要的重音，那 that's 的这个 that 也可以加一点重音，这个是可选的。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of any job. 对啦， 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of any job. 可不可以加别的 That's true of any learning 可以啊 That's true of any skill-based learning 我总说这一句中任何技能学都是这样的对吧 对 重复 得重复 得犯错 得练习 对得抓狂得犯错然后通过这些错误呢分析然后怎么就是 That's true of any skill-based learning 得疯然后才能顺溜 Yeah. 好这是第二句连读了又是一个很好的表达、yeah. 我们也学到了一举双雕啊、嗯、啊一箭双雕。 Yeah. 这个时候你也开始说话跟 对我也开始编词了。 这个、调调 开始编词了。 下一段我们那个 Chandler 同学就 enters the scene。 哇进来的时候啊 对 晕晕乎乎的那种。 就特别特别惨的那种惨叫。 好像喝醉了还没醒。 对就这样进来。 Monica 就说哎你怎么了 他就说 How you feeling? How you feeling? 对那这应该是 How are you? 就发 How ya. How ya? How you feeling? How you feeling? 对， 想不想学地道的美语呀、啊？这就是地道的美语哦。 对对， 不是说、 就是、 How are you feeling? 对 ，How are you feeling? 就太正式了，来、right? 一点都不关心的这种感觉，像机器人一样，所以就比较亲密的这个比较软一点的，就 How you feeling? 对，差不多这个那个口语说、嗯、Hey, what's up? What's up? Yeah, what's up? What's up? 怎么说 ？What's up? 就是 what's up? 然后 How are you feeling? 就是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这句话还不错，其实还是 对。 怎么样啊？怎么了呀？ Chandler 就 Well,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我的公寓已经不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Because I drank it. 因为全部我喝掉了。他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说法，就是连公寓都喝光了，都没了。它可以被理解就是。已经喝多了然后找不到公寓了、 哦、 也可以被理解成公寓现在不存在了就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一切的东西都被喝光了、 哦、 也可以是这个意思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形容自己喝多了 yeah 或者就是已经就是不正常了因为已经喝得太多了 好这是今天第三句连读 yeah 那这个是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如果这个中文会怎么说啊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就是我的公寓已经不在了。 我感觉这个中文好像平时就不会怎么说。 对。 就根本都不会说这一句话。 不会。 英文有可能说 ,OK? 所以这个就是不仅是锻炼他这一句话的连读可是也就是多了解一下就西方人们表达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对应的。You know, 中文这个时候可能有别的方式可以说得很夸张可是不会这么说。 它不是一一对应。 Okay? 对对就是会用别的表达方式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多说多练习。然后我们看一下首先 my 跟 apartment, 中间会有一个 ye 的音添加进去了。my, OK, 有一点 ye 的音。my apartment, apartment, 两个特的音都省略。my apartment,My apartment, OK? Apartment, 后面呢 ,isn't 的特也会省略。isn't, isn't. 所以就各种特的音都已经被省了 ,OK? My apartment isn't. My apartment isn't. My apartment isn't. 后面呢 ,there 跟 any 要连读。there any. 有一个 r 的音连读到 any 的 a. there.There anymore.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对，如果你单说这一句话呢，其实还可以说，就是比如我问，哎，你不是住那个哪儿吗？然后你说，哦，我现在不住哪儿了。有时候呢，当然英文你也可以就是说 I don't live there anymore 可是你也可以说我家不在那儿了现在 right 我的公寓不在那儿了现在也可以这么说、 哦、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哦，还有另外一种语境的用法这个就常用多了 对这是常用多了 好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对 there anymore 这要连着说 there anymore there anymore、 there anymore there anymore 对我们有同学问什么公寓这个单词要 封住上颚吗 对 my apartment 对 apart 的这个结尾呢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 apartment 那 men 结尾也尽量啊模仿一个干脆的停顿别拉太长这个 n 的音 men 这样就很奇怪 apartment apartment 这些都会要求一个干脆的停顿。 嗯嗯，大家发现我们这些句子啊，都是一箭双雕啊，让你既把这个地道表达记住，又能把这发音记住。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课堂是双突破呢？ Yeah， 听力也会进步，是三箭雕。 对， 三雕， 对，一三雕。完了，那笑点也会变得更高一些，哦，变得更低一些。 以什么反什么，是还有一个四字。 举一反三。 That one。 你厉害了，现在都进入不到成语阶段了。 我成语每一个都只能记两个字。It's really sad. Yeah. 还能记点什么呀？ 叶公好龙。 主要因为你姓叶哈。 剩下的都没机会用，可是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好玩好玩哈，对，慢慢来啊，慢慢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Phoebe 就说， Phoebe 呢，他就说 ，Where'd you get to？ OK， 然后他就说 ，We lost you after you opened up all the presents。 你去哪儿了？ 对啊，你跑哪儿去了？ 我们。丢掉你了，我们找不到你了。 对 ，Where'd you get to？ 哎，当你呢打开所有的礼物之后，拆开所有的礼物之后啊， 你就消失了，我们就找不到你了。 Open up presents。 Ross 就 Yeah， 然后 Chandler 呢，他就说 Yeah，I ended up in the storage room。 Ended up 就是我最后呢，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了？ 对，这个英文很常用，这个 ended up。OK，它可以表示就是真正的。这个人的位置在哪儿 ？OK, I ended up home, right? I ended up, I don't know, at the bottom of a lake, right? 有点那种我到达什么地方 了？对对，在最终我在哪儿了？对吧？ 最终 对对， 以什么什么告终，中文说。 对，那也可以是一个东西在最后它的状态发生了，就是什么，也可以代表这个 ended up。 就是说我最后的状态是。 对，或者这件事在最后发生什么呢？然后你就可以说 it ended up 怎么样怎么样 ，right? Being cancelled 被取消了 ，right? 我们来回了订的这一起吃饭，结果大家时间一直不对上，然后在最后呢，最终发生了什么就取消了 ，we ended up。Canceling 就可以这么说。 行，就是最后以什么什么告终，就这意思。 很常见这个表达。 最后我在哪儿呢？我在一储藏室里。 对。 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 And not alone。 哎，不止我一个人。 对。 好，这个时候大家就爆发出一阵的那个什么， 大家就呜呼， 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 呜呼就是一个耶，中文的耶，英文就会呜呼。其实中文的耶也是英文的耶， 差不多啊。 可是呜呼也是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耶，就是这个意思。呜呼， 叫好吗？ 对啊， 还是那种哎呀， 对啊， 哦、 也有 哦，不错哟， 看情况，对，看情况， 不错哟。 然后 Chandler 就 out， 因为那个声音太高了，太高调了，他还没恢复，他就 out，no woohooing。No woohooing 啊！别叫了，别叫了， 对， 别嚷嚷了，别嚷嚷了。 对你别再呜呼了， 别再呜呼了，好不好？ 对， 好。Phoebe 就说 ，Why？ What happened？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啊？ 发啥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然后 Chandler 就 I fooled around with Joey's sister。 好，这里有个单词，就美国人口语里挺常用的，叫 fool around。 对，它是一个词儿，对 ，fooled around。 记住哦，这是一个词儿哦 ，fool around。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当然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意思 ，fool around 呢，就是玩儿。对，就是玩的意思。就是 fool around。 瞎玩。 对，瞎玩，对，这个非常好，加这个瞎就特别到位了。Fool around 就是 乱玩， 乱玩也特别好。所以，比如我就 I'm fooling around on this machine， 这台机器上，我就是在乱玩， 瞎玩乱搞， 对，就随便的，这就特别适合。那关于一个人的时候呢，那就是 you know， 这是该怎么说啊？就不是特别认真，就是 we're not gonna be 明天不会 you know， 成为男女朋友的。Right， 就是不可能会这样的， 是有点一夜情的意思、 啊，有一点那种感觉， 是是 对对，我对，差不多是一个这样，可是不见得那么严重，you know， 鬼混可以这么说 啊、yeah， maybe I don't know， 这些词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特别乖，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来说吧， 你说吧， 我来说吧。Fool around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可能就只是就那样的 ，you know， 可是没有那么。 那么就是 all the way, you know? 哎，反正 full round 大家都懂了。 Yeah. 他懂了，就是特别不认真。 嗯嗯。 特别逢场作戏。 对。 啊，特别乱玩。 对，乱玩，就瞎玩。 特别不顾后果。 对，我们两个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就完了。就 乱聊。 对。 这种 也可以，对。所以就不具体，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对，他比较。Yeah.弱一点软一点的这种说法。 对对对，不直接哈，不硬哈。他说就这些所有的老友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的感觉哈。然后这个时候这句话咱就不连读了哈。 对，这就不用了。 不用了哈，我们文明一点。 对，然后 他就说， 他还加了一句，他就说 well,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对，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出声音了，就是呜。他就说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呢。 然后 Monica 就特别幸灾乐祸的就 what is the worst part? 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呀？ 最糟糕的是什么？然后 Chandler 就 I can't remember which sister. 我根本记不得是哪一个妹妹了。七个妹妹。开始他喝酒前跟人家就是撩的时候。 对。 哎呦，这个好像长得也差不多。 这个不错吧。 那个好像也可以。 这个也不错吧。 结果第二天早上酒一醒了以后啥也记不住了。 Yeah. 呦，哪个妹妹啊，我记不住了。 嗯，然后这个时候 Ross 就看到机会了。他就跳进来说 You see what men do. 他说的这三句话全部语气都很强烈。 对 You see what men do. 看见了吗？啊，你看见没有？ 对，你看到男人干的好事吗？ 看男人干的好事了吗？ Don't tell me men are nice. 别告诉我说男人里面有好人。 对，然后他说 This is men. 这就是他们。 这就是男人。这就是男人的定义，男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的本质。 对，这就是男人。 他突然变得义正言辞，很说教的那种啊， yeah. 义正言辞，你像教训一个小朋友一样。 对啊， 你看吧，啊， 这就是男人。 你以为人家简单对你好啊？是不是？一回到开头那个点啊。 Yeah. Ah, so he's just a nice guy. So he's just a nice gu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Yeah,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This is men. This is men. 怎么样？ 这就是男人。 就抓住了机会了。好。 Yeah. 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两层啊，两个人的关系。 对。 好，咱们来请老师把今天要布置下来作业哈。 OK， 给咱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行，今天我们要练习的三个句子，第一句特别长。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第二句。That's true of any job.That's true of any job. 第三句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OK, 就这样。然后上周我们需要今天怎么说这点评的。 当然啦，但是我们还要先听一下这个情景。 哦，我都忘了 ,I'm sorry. 哎，好，这里呢来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哈，来自徐超。他说刚才老师我们听到这个 in exchange 后面的音标呢是 exchange in... 对， 那个 Jane 里面 A 元音后面为什么没有 G 的音标呢？ 应该是有的，是我打错了。I'm sorry， 我回头给大家发一个 对 准确版 的。对，我们在稿纸上已经是修改过了。 Yeah, 对，我已经修改了。 哎，这同学非常的仔细啊。 Very good, good for you。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情景。 So he's just a nice guy.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Well, I assume I'll have to take showers with him. But you know, that's true of any job. How are you feeling? Well,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because I drank it. Where'd you get to? We lost you after you opened up all the presents. Yeah. Yeah, I ended up in the storage room and...Not alone. No woohooing. No woohooing. Why? What happened? I fooled around with Joey's sister. Well,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 What is the worst part? I can't remember which sister. You see what men do? Don't tell me men are nice. This is men! 好，每周四的老友记的片段啊，就这样，非常的短，非常短，大家可以反复听，反复听，听到你晚上 脑子里都在循环，像一首歌一样。 嗯， 你把这些音全部都记在脑海里，就对你的语感形成和培养有很大的好处。 嗯， 接下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上周的作业 OK， 来几句。 上周我们四句话，第一句是 Phoebe OK， 他说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OK， 第二句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第三句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好长啊。最后一句是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哎，我们以长句结尾，以长句开始啊，新的一年。来，今天咱们的规则是现场举手，现场纠音，开始举手了啊。在直播间的第一位 Lily。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OK, dad, 结尾不要加一个 N 的音 dad, 它没有鼻音 dad, dad, OK? 三只小猪的萌粉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Thought 的这个 R 的音别发儿化音 I thought, OK, 嘴巴张开舌头不要往后卷、thought. Lifelong learning.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the bright blue screen.With a collie. OK, 要注意这个 picture of 的连读，然后同时 this 的这个 th 的音舌尖要碰到上齿 OK, 不能发 this, 不是一个 z 的音。 好的， Sandman.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OK, maybe 要注意不要发 maybe, maybe.OK, 它不是一个的的的一个语调，它是一个 maybe,、OK, 所以重音是第一个，然后要注意双元音 maybe。 你看小宝宝都入境了啊，小宝宝的声音 yeah, 这就是我们很多听友当中啊，年轻的父母 对 都在加紧着学习、yeah. 就是为了以后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对对，这个特别好，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其实 非常重要啊、树袋熊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I thought 一定要舌尖碰到上齿，你刚刚发的是一个嘶的音，在最后你说的是我看到你爸爸在监狱 I saw your dadOK, 而不是我以为我想 I thought, 发音是不一样的。 小文字儿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It 的特要省略 it was, 不要 it was, 这样会说得非常别扭。OK, 好，我看到谁我就点谁了啊，失焦 Alice。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这个说得不错 my, 开头的双元音要注意 my, 不能发 my real,这样对方有可能就听不懂了 OK, my, 双元音。 平静。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这个说得非常好听 frame, 双元音不能发 frame, OK, 然后 front of, 不要发特。Front of 这个不对、OK? Alina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Thought TH 的音发成了思 OK 意思就变了、 大侠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又是一个 I saw OK 是 thought OK 舌尖要碰到上齿 Alvin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Was in 的这个不要发成 in Was in 是 was in OK 小喷菇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Ran 的这个 r 的音啊，要注意，它是一个 r 不是 w， 你用了一个 w 的音了，舌头没有卷。 东华，东华。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I saw 变成了就 I thought th 的音又变成了 saw 了。 D1CH.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这个不错，可是需要更流畅一点 OK、发音非常好听 OK 没有什么问题。 满天飞雪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这个说得非常好，完美， 加油、流氓兔阿苏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OK posing 的双元音 of bright 的双元音 I然后 screen 的长元音 e 都滑动的不够饱满 OK e 的这个音要拉长一点然后就 OK 了 好的、Tippy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One 结尾的 n 的音舌尖要顶着上颚别发成 one OK 你爸爸 My real dad is a one 这就变成别的意思了、right? 对对这就不一样了雨虹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Saw, thought, 发音不一样 ，OK， 舌尖要碰到上齿。到， 哎，小芳。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非常好听 ，blue 的这个 l 的音要更干脆一点，现在发的有点像一个 r 的音了 ，blue，OK，、okay? 嗯 ，blue， l u e 它抑扬顿挫读得很好， 对，剩下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归零者文明。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不错 ，bright 的双元音要注意 ，bright。它一定要滑动 ，OK， bright。 嗯，嘟嘟。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Screen 的这个一的音一定要发的饱满，你刚刚发的是 screen，green 是 green，OK、okay?。 嗯 ，Lou。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这个说的不错 ，born 的这个稍微放松一点，这个 born 的这个发音呢，你的嘴唇在这儿没放松，应该放松的 born，OK、okay?。 ID。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这个说的非常好听 ，OK， 需要继续练习，稍微流利一点 ，OK， 流畅一点，有一点一字一顿的部分 ，OK。 这些同学一年前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一年以后，他们天天每周都发，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yeah. 这就是进步。 嗯 ，Summer 鱼 ，Real there's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Ran out on us 的这些 N 的音要注意别用中文的这个 N 的这个后鼻音 OK Ran out on us 都是舌尖的 And I see drink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这个不错 Dad was in 这里不要顿太久 Dad was in 这就节奏就不搭配了、OK 松鼠的望远镜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Really 的 r 别用一个日的这个音代替它，它不是一个日 really。 嗯、okay. ，Aishara，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I 双元音 ，Aishara 同学， 是不是他的老问题？ 对，这是他的老问题。 好，那你还得继续练哦。 除了双元音以外，他剩下的都没有问题。 老师都把你的问题记在心里了。 嗯， 闯堂兔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嗯 ，Maybe it.这一段不要顿 maybe yeah 这样不行一口气 maybe yeah、okay? 易水寒 I saw your dad was in prison saw thought 发音不一样不同的字 OK 好的克里斯 Brian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非常好听这个 in 要注意别发成 in OK 它不是一个 ng 的这个 in 好 舌尖要顶上额 橙子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Frame, bright, 两个双元音都需要练习 OK, 它也得滑动 Picture 的 a 别发成 p OK, 它是 a 的音 丫头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In front of 的这个的音给丢了 ，OK？ 你说 in front of 不能丢音节。 塔莎行 ，Real that'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这个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其实 ran out on us 的这个节奏呢，可以稍微慢一点 ，OK？ 刚刚有点快了。 嗯，好了 ，Bobo。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不错 ，thought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 thought your。Okay. 新同学 Shirley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It was just 这个 j 的音没听见你发的是 was OK j 音一定要有一个爆破 OK j 好正奇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不错 frame bright 双元音都需要滑动 OK 奇 This is a picture of a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ie. Okay, 这个 frame 的这个发音发成了 frame, 双元音一定要发得饱满。 I panda. My real dad,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The one that, 这一段要练习这个 z 的音 okay?不能用 that 代替它。 酱。 Maybe it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Was 的这个 z 的音给丢了 ，OK， 不能丢。这 was just 不行 ，was just。 我们聊天室当中那个韩什么雅同学啊，您那英文名儿和您的那个呵呵是叫什么来着啊？你的微信名儿叫什么啊？卓越。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f us before I was born. OK, 也就是这个 the one that, 这两个 the 的音要注意舌尖碰到上齿，别发成 that, that. OK? 嗯，好，再看看啊。Candy.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不错， thought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自然停 ,thire, 这样听不懂的。OK? Thought year. 嗯，穷。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这个发音是完美的 ,OK, 非常好听，需要稍微流畅一点。 嗯，好。那同学说是不是蓝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Ran out on的这个非常中式 ,OK, 是 don us, 而且重音不应该是 a, 是 ran out on us, 所以不要发成 ran out on us, OK,、 嗯、 这个重音就不对了。 好。那韩月雅啊，你快发语音啊，呵呵，他举手但是他没有发语音啊。Jason. Maybe yeah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Maybe yeah的这个别发成 yeah, OK, 它是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在结尾的 yeah, yeah. LH.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eague. Screen 的这个 e 的音要再饱满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screen in, 它变成一个 e 的音了，应该是一个 e 的音。 嗯，好了，同学们啊，不仅是在直播间里举手啊，你还得把语音发过来才行，有语音我们才能给你揪哈。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呢这个来日方长，这一年还要慢慢的学习呢。 嗯，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好好练习，下次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